chugga chugga big red car， 这里走到哪里绕绕去去 chugga chugga big red car， 走到哪玩跑跑跑， 来吧 去去 chugga chugga big red car， 这里走到哪里绕绕去去 chugga chugga big red car。 想听玉米， 想听玉米，想听玉米， 想听玉米， 想听玉米，想听玉米， 想听玉米，想听玉米， 听玉米， 听玉米， 听玉米， 听玉米，听玉米， 听 玉米，听玉米，真好吃，真好吃，好吃好吃，真好吃，好吃好吃。 谢谢 Monkey。谢谢 Monkey，Monkey，Monkey， 像这样，向前看，向后跳，向前看，向后跳，向前看，向后跳，像这样。 Wake up, Daddy， 扭扭舞已开始。 Wake up, Daddy， 一起来跳。 Wake up, Daddy， Party 就要结束。 Wake up, Daddy， 太阳下山。 Rum on the chomp, rum on the chomp, rum on the stomp, rum on the stomp, rum on the chomp, rum on the chomp， 跟着 Dorothy 的脚步一起来 rum on the stomp, rum on the stomp, rum on the stomp, rum on the chomp, rum on the chomp, rum on the stomp, rum on the stomp, rum on the chomp, rum on the chomp， 跟着 Dorothy 的脚步一起来 Run Mama Stomp， 这首歌你一定会唱。 大家拍拍手，大家一起唱， 啦啦啦啦啦， 伙伴们尽力转呀转一圈，高高举起手，跟小声说 Good night， 小声睡着了，小声睡着了， 魔法扣子，船长共有六颗，颗颗让他唱不同歌。魔扣呀魔扣，暗暗升起魔扣，听听船长如何唱。 当按下魔扣以后，他会怎样唱？当按下魔扣二号，他会怎样唱？当按下魔扣三号，他会怎样唱？ 我 扣四号，他会怎样唱？ 我 扣四个 ，We gonna party， 大家一起 摇摇。We gonna party， 大家一起摇摇。 We gonna party， 大家一起摇摇。 踏踏踏，拍拍拍，你的屁股就像这样。踏踏踏，拍拍拍，你的屁股就像。